月21日的19分，四川阿坝州九寨沟县发生了7.0级地震，国务院启动了国家二级地震的紧急响应。在地震发生后，中国红十字总会从成都的备灾救灾中心梅山仓库向灾区紧急调拨家庭包1000个、棉被2000床、帐篷200顶。解放军武警、消防民兵也迅速投入救灾。今天969，泽林带你听资讯。9月起，北京公积金的业务流程实现一次性的办结。8号，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官网正式发布关于进一步改进服务、加强住房公积金归结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办理公积金提取、开户等业务流程材料大幅瘦身。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博大路8号的奇遇马术，致力于引导青少年的情商、智商、体商的全面发展，为孩子提供有趣的学习环境。奇遇国际青年骑士院也引进了国际最先进完善的法国马术教育体系，将全面挖掘孩子的运动天赋，通过马术运动强健体魄，培养和提升运动能力，全面提升孩子的国际竞争力和身心素养。北京市的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突破了13万辆，快速发展的同时离不开充电桩的建设。8月8号， CBD 空中充电站正式投入使用，预计每天可满足500余辆新能源汽车的充电需求。

承诺如蝶。